子，你注意哪里，在身体里面气就包到那边，所以你送那边你的自信的气，念它没有地位，没有将来，没有痛苦，有快乐。 想起自己感觉舒服的地方，原来没敌人，没仇恨，没痛苦。 因为那边有感觉，所以那边有气。 因为那里感觉出来。 如果你那边有自信注意，那你送那边自信的气。 用自身的注意，那么送那边。送自身的气过去， 对自身的气让你舒服，让你感到顺修行的境界。 自身的气就令到自己舒服，顺修行的境界。 所以气跟心是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气和心是在一起，不能够分开。 哪里有心，那边有气。 变得有心，就变得有气。 用自心观调这个气。 用自心观调这个气。 让任何的身体的部分，让它感觉比较舒服。 在任何身体的部分，令它感觉比较顺。 所以不舒服，还是你可以忍。 所以虽然不舒服，肯定可以忍。 自信是让你忍。 自信是令到你忍。 没有自信，你不能够忍。 没自信就不能够忍。 因为不能够忍，所以小小不舒服变成大不舒服。 可能能够忍少少的不舒服变成大的不舒服， 小麻痹变成大麻痹， 小的麻痹变成大的麻痹。 现在自心观是你的业处，你只观你的业处，不观其他的境界。如果你开始注意其他的境界，那你要思维变成你的烦恼。 因为现在自心观是你的业处，那你不要思维其他的境界。如果思维其他的境界，那你就将它视为你的烦恼。 你可以听而不注意，你可以感到不注意，你可以看而不注意， 要听不注意，要看不注意。 不过你不能够定心而不注意是不可能， 因为你不可能定心但不注意。 所以你定心在你的业处，所以业处叫业处， 现在耶稣就是你的师愿，你要跟师愿完全相应。 咁所以定心喺你嘅业处，所以业处嘅业处就系你嗰四个愿。 其他的境界你知道，不过不是为。 其他嘅境界你知道，但唔是为。 这样才能够跟你的法门相应。 咁样先可以同你嘅法门相应。 这是真言， 那个真言， 真言是真知的因缘， 真言嘛，真知的因缘， 有真言在真知可以处理烦恼， 有真言在真知可以处理烦恼， 所以心会平等， 所以心会平等， 心有平等，那它可以顺法门， 心有平等可以顺法门， 顺心不平等，没有办法顺。 不平等没办法顺法， 心平等就是定， 心平等是定， 定就是一境心， 定的一境心， 一境心你可以知道别的境界，不过你只能够定在一个境界，其他的境界不敢扰你， 知道所有境界定在一个境界， 所以你有正念， 所以你有正念， 靠这个正念，你就不让烦恼出现。 靠这个正念就不被烦恼出现。 如果出现，你当下能够处理。 如果出现，咁当下可以处理。 所以你能够深入静安的境界。 所以能够深入平安的境界。 这个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有快乐就是静安的境界。 无敌人。无亲恨，无痛苦，有快乐，这个就是兴安境界。 在静安的境界，你才能够修破坏现实。如果没有静安，那你就注意你的妄想，你的心了。 在兴安境界才可以修破坏限制，要不然就注意你的妄想，你的戏论。 所以难怪你就修烦恼不修法门， 所以难怪修烦恼不修法门。 有如这个静安的境界，现在你可以开始如破坏限制， 要入兴安的境界，而家可以入破坏限制。 破坏限制是从简单的到比较难修的，佛教的修行就是这样。 破坏限制是有简单的去到难受的佛教就是这样， 简单的你就是为你的亲爱的所愿，了解这个所愿只是你的方便，不是重要你是选择什么所愿， 简单的就是思维我们亲爱的所愿，那我就重要的就是利用这个所愿， 破坏限制是让你了解你的理想， 破坏限制是让你了解你的理想， 了解你的道理， 了解你的道理， 你的道理你的理想就是一切众生平等， 你的道理你的理想就是一切众生平等， 一切众生平等在无量心 一切众生平等系无良心。 所以你破坏限制来了解无良心。 所以你破坏限制了解无良心。 在无良心分别没有烦恼。 在无良心分别没有烦恼。 在小心分别就变成烦恼。 在小的心分别就变成烦恼。 所以现在我们修几个亲爱的人物，他们也有很放松的念念，他们的念念不需要都知道他们的眼睛怎么样，耳朵怎么样，就是印象要很明显，他们是在你的心前面。 我收几个亲爱的所缘。咁啊，唔理佢哋翻面系点样样啦，最紧要系印象系先。 不用想他对你怎么样，就想，他是你的方便，了解你的分别的心的不方便。 唔好谂佢对你点样样，只不过系一个方便嚟了解你分别嘅心嘅不方便。 所以你分别他们。来亲爱的众生，不是来执着他们，是来放下执着。 所以你分别这个亲爱的众生，不是用来执着，是用来放下这个分别。 所以所缘不是重要，重要是平等的心。 所以所缘不是重要，重要平等的心。 所以你改变今天不管你的心继续平等在随缘里面， 所以你改变境界，大家心继续平等在四个缘度。 好，现在你是用中心的人物，因为你已经有修，每次最好用东阳的人物，五中还是四中，每次东阳，所以你的心已经习惯，你不需要想，你不需要想是谁，你了解很清楚，这是我的方便。我的理想是平等的心，我是练习平等的心，在三中不动两个小心的分别。 咁而家用中性嘅人物，咁啊了解呢、这个只不过系方便。 你的虽然你的心改变，所以你的心的内容不改变，因为你是顺十个愿。如果你能够顺十个愿，你的感觉也不改变，你的感觉不改变，你的心不改变，你的心不改变，那就可以入定。 我哋了解，因为系顺四个愿，咁你个感觉就唔改变，感觉唔改变就可以入定。 心的功能就是分辨， 心的功能就是分辨。 分辨是靠所缘， 分辨靠所缘， 也是靠作用， 亦都系靠作用。 所以，所缘跟作用是在一起， 所缘作用系埋齐。 怎么我们分辨是靠第一所缘，第二作用？ 因为我哋分辨靠第一所缘，第二。 依照作意就出现受想行识， 依照作意出现受想行识。 这是我们的境界，没有别的境界。 这个我们的境界没有其他境界。 怎么你另那你的所缘，所以不单是靠所缘，也是靠你怎么用你的作意，你用作意，同时你不能够避免用。受想行识都在一起， 系用作意就冇办法避免受想行识喺埋一齐。 所以作意让你的心在一起， 所以作意令你的心喺一齐， 不给他散乱， 唔俾佢散乱。 所以你的作意要顺定， 所以作意要顺定， 顺智慧。 顺智慧， 这样你就是修止观。 咁样你就系修止观。 有止观在心能够清净，没有止观心不能够清净。 有止观心先系清净，冇止观心冇办法清净。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方便，才能够在你的方便用平等的心。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方便，才可以在你的方便用平等的心。 所以现在你开始注意你所讨厌的所缘。 所以现在你注意你所讨厌的所缘。 不过你的注意跟你的心是好像是为亲爱的所缘，还是忠心的所缘一样？ 啊！你的心咪好似思维忠性同埋亲爱嘅所缘一样。 因为你是不是顺你的导缘的心，你是顺你的十个愿，不要混在一起。 因为你唔系顺你讨厌嘅心，你顺你四个愿，唔好混埋一齐。 十个愿明显，那导缘不明显；十个愿不明显，那导缘会明显。 四个愿明显咁讨厌咧，就会明显啦。四个愿明显咁讨厌就唔明显。 所以你的作意用定用智慧的作意超越你的嗔恨的心。 所以你嘅作意用定嘅作意超越你嗔恨嘅心。 这是智慧，这是四无量心的智慧。 呢个系智慧，四无量心嘅智慧。 所以。你注意你的境界，好像你是为你的亲爱的所缘一样。 所以你注意你的境界，就好像你注意你亲爱的所缘一样。 你的方便就是静安。 你的方便就是兴安。 你的方便就是思维它的念念，好像菩萨一样。 你的方便就是思维的方便，好像菩萨一样。 他也有他的乐分， 不 管他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 你去对你好或者不好， 你是为他的乐分，不是是为你的讨厌的心， 是为他的乐分，不是为讨厌的心， 这是慈心观， 这个慈心观， 所以这样才能够破坏现实，不然你是为讨厌，那就没有办法。不关心 咁樣先有辦法破壞限制。如果你思維討厭，就冇辦法破壞限制。 如果你的，為什麼你這樣修？ 點解你咁樣修？ 如果你這樣修，雖然人對你不好， 雖然人對你不好， 你不反應， 你不反應， 所以他們的不好就是還給他們，不是你的自己的不好。 所以他的不好會還給他，不是你自己的不好。 這樣才能夠克服所有的不方便，在每天的生活中， 這樣才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克服所有的不方便。 人家一定對你會不好， 人家一定會對你不好， 你一定可以碰到你所不喜歡的情況， 一定會遇到你所不喜歡的情況。 不過你還是思維， 不過你仍然是思維。 順你的四個願， 順你四個願， 跟淨土法門有相似， 跟淨土法門有相似。 你面對不適合的境界， 面對不適合的境界， 你因為你思維淨土，所以你的心還能夠平等， 因為你思維淨土，所以你的心可以平等， 所以能夠處理煩惱， 所以可以處理煩惱。 所以你不怎麼處理煩惱，不隨煩惱， 怎樣處理煩惱，不隨煩惱， 最大的煩惱就是嗔恨， 最大的煩惱就是嗔恨， 嗔恨的藥就是自性觀， 嗔恨的藥就是自性觀。 你是自性觀來能夠忍嗔恨， 你修自性觀來能夠忍嗔恨， 自己的嗔恨，别人的嗔恨， 自己的嗔恨，人家的嗔恨， 你能够忍自己的嗔恨，别人的嗔恨，那你的心能够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平等？ 你能够忍自己的嗔恨，人家的嗔恨，那你的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平等？ 出现嗔恨，你就马上知道不是我，不是属于我。 出現嗔恨就馬上知道不是我，不是屬於我， 所以你就不留在煩惱裡面， 所以你不留在煩惱裡面。 我們有說呢，依照佛法，所有的煩惱跟感知有關係， 我們有說明所有煩惱跟抗拒有關係， 所有的部位，所有的貪心，所有的粗陋，所有的不相信，其实跟这嗔恨有关系， 所有部位担心忧愁跟嗔恨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嗔恨，我们有恼， 因为有嗔恨，所以有恼， 烦恼的恼， 烦恼的恼， 就是 irritation。因为有恼，所以我们没有慈悲， 因为有恼，所以没慈悲， 因为没有慈悲，所以我们的对象有苦，我们参加有自己的苦，还是参加在别人的苦，那你怎么要度众生？ 我有自己的苦，参加别人的苦，我们怎么度众生？ 你不参加在别人的苦，你才能够度众生。 不参加别人的苦，才可以度众生。 因为他们的苦是靠他们的妄想，他们的妄想不是你的妄想， 他们苦是靠他们的妄想，他们的妄想不是你的妄想。 如果你这样思维，那你的心会越来越容易安住。 你这样思维，个心就越来越容易安住。 好，那现在我们思维四个五个导演的所言，他们的印象不需要很清楚。 如果我们思维四五个讨厌的形象，那么不需要太清楚。 你也要了解他们不是重要是谁， 你也要了解重要的不是他们是谁。 你是修这样来了解道理，不是来思维谁是你的敌人，谁不是你的敌人。 你这样修用来了解道理，不是用来思维谁是你的敌人，谁不是你的敌人。 在道理 可以处理烦恼，在小小心就很难处理烦恼。 在大你可以处理烦恼，在小小的心可以处理烦恼。 所以你是用理想来了解自己的小小心的不方便，不是用分别心来了解。 所以你用理想来了解你小小心的不方便。 这样就比较容易入法门，了解法门。 怎么样比较容易入法门，了解法门？ 用智慧修法门。 用智慧修法门。 因为依照所有的经典，不是所有的经典，多半经典，多半文典，那个事无量心的题就是智慧。 依照大部分经典，事无量心的题就是智慧。 没有智慧，不能够修习无量心。 无智慧就不能够修习无量心。 所以，我们是修习无量心来培养无量智慧。 所以，修习无量心来培养无量智慧。 无量智慧是属于涅槃，是属于真如，不是属于小心。 属于涅槃，属于真如，不是属于小心。 这样修，那就比较容易进步。 我们修的比较容易进步。 我们是为四个、五个导演的人物，跟亲爱的人物一样。 思维是用个讨厌的人物同亲爱的人物一样。 方便是一样。 方便是一样。 顺四个愿，这是真的。 顺四个愿，这个是真的。 其他的都是假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是你的业处，你的法门。 你的业处，你的法门。 这是你的定，你的事业，你的自心定是靠四个愿。 你的定，你的自心定是靠四个愿。 你跟四个愿相应，那没有尘埃。 你跟四个愿相应就没有尘埃。 因为跟四个愿不相应，所以会有那些感激跟感激的果，就是所有的心里面的不舒服枯萎。 因为有抗拒，所以跟四个愿就不相应，就有枯萎。 担心左右那些都是因为 有愁， 不过有自心观。 但因为不够用慈心观， 所以慈心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所以慈心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 我们有送慈心观的是一个好处。 我们有种慈心观是一个好处。 用慈心观，所有的障碍都能够处理。 用慈心观，所有的障碍都可以处理。 因为佛有这样修，所以它变成。 因为佛有这样修，所以变成佛。 他是用自心观来克服、调伏他的敌人。 用自心观克服、调伏他的敌人。 调伏其实所有的众生。 克服其实所有的众生。 所以众生看佛，他们的嗔恨就不见。 所以众生一睇佛，咁佢嘅众，佢嘅嗔恨就唔见啦。 你也渐渐可以学这种力量。 你都渐渐可以学呢种力量。 要给自己考试。 要俾自己考试。 多多学。 多多修。 你在，你不说喜欢的经观，你怎么翻译？你有没有能力人用自心经？ 你不喜欢的情况有什么反应，能不能够忍？ 请多多给自己考试。 请多多给自己考试。 如果你不给自己考试，谁都不会给你考试。 你不给自己考试，就没有人给你考试。 现在的教育，学校、大学，他们不会考这样考试你，所以教育很乱。 现在学校大学的教育没有这些考试，所以社会很乱。 结果我们拿博士，我们拿硕士，不过新人比以前还乱。 我们做博士、硕士，但是心比以前更乱。 那佛教其实是在教育， 佛教就在教育， 教什么？教我们的心， 教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小孩， 因为他不入法，所以他很可怜，很有苦。 那个法所以很可怜，有苦。 那自性观是顺法， 自性观是顺法， 因为佛离不开自性观， 因为佛离不开自性观， 他是修无缘自性观， 他是修无缘自性观， 自性观是他的觉的内容， 自性观是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也发菩提心就是修自性观的过程，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都是修自性观的过程。 维摩经是这样说的， 维摩经都是这样说的， 菩提心就是从自性观开始， 菩提心就是从自性观开始， 因为我们爱众生，我们离不开众生， 因为我们爱众生，所以离不开众生。 因为我们离不开众生，我们可以修无量智慧。 因为离不开众生，所以可以修无量智慧。 所以，佛教的经典是说明我们的敌人就是菩萨，这样的样子。 所以佛教说明我们的敌人就是菩萨。 德瓦达多，佛有思维是菩萨， 佛有思维是佛达多的菩萨， 所以他会变成佛， 所以他会变成佛， 跟我们不太一样， 跟我们不太一样， 为我们，我们的敌人不是佛， 为我们有的敌人不是佛， 所以我们要顺这个境界， 所以我们要顺这个境界， 有敌人在我们会了解我们的弱点， 有敌人才会了解我们的弱点， 了解我们的弱点我们才能够变成强， 了解我们的弱点才会变成强， 慈悲就是说强的心不是弱心，有强心有力量才能够修慈悲， 慈悲就是信强的心，心有力量才可以修慈悲， 心的力量就是慈悲心， 心的力量就是慈悲心， 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 所以现在是挑战来用信心，用真心，用精进修， 所以现在是一个挑战，用信心，用那个真心来修， 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菩萨，这是真的菩萨， 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菩萨，这个是真的菩萨， 我们在家里继续学，我们开始《国大疏院》第三，修行自性观的修行的次第。 咁而家大家就喺屋企咧，就慢慢修啦。咁而家就说明第三《国大疏院》。 一定要了解，依照智慧。依照智慧，本来我们的心没有限制，我们的心的限制我们自己是做的， 了解本来我们的心是没有限制，我们限制我们的心所做， 我们的自己的心的限制就是我们的业，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烦恼， 心的限制，就我们的业习惯烦恼习气。 因为他们，我们就不了解什么是真的心。 因为他们，所以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真的心。 我们不了解真的心，我们也无法了解真如。 不了解真的心，就无法了解真如。 因为无法了解真如，所以无法了解解脱的境界。 因为无法了解真如，所以无法了解真正解脱的境界。 解脱的境界就是真如，就是空。 解脱的境界就是真如，就是空。 这个空你不会决定。 这个空你不决定。 如果你决定它是空，那么它就不是空。 你决定它是空，它就不是空。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了解真的自心观，真的自心观也有舍。如果没有舍，那就不是真的自心观。 你了解这个道理，真的自心观也有舍，如果没舍，就不是真正的自心观。 那，你在什么境界最方便舍？ 你咩境界最方便舍？ 就无量心。 我无量心。 无量心最方便舍。 无量心最方便舍。 因为在无量心的分别，好像不是真的。 因为无量心分别好似唔系真的。 不过还是分别会存在。 不过仍然分别会存在。 不过好像存在，好像什么？ 好似存在，好似点啊？ 好像梦，好像第二页，好像那个虚空里面的花。 好似梦，好似第二个月亮，好似虚空花。 有很多比喻。 有多比喻。 在你们学《般若波罗蜜经》，可以找到很多比喻。我们的小分别的境界怎么样？ 《般若波罗蜜经》可以找到很多譬如我们小分别的心是怎样的。 好像香、声音的香、 好像响响好像响 你不能够抓， 你抓不到， 不能抓，因为我们的小小心的分别， 我们抓是因为小小心的分别。 那所以我们的心在矛盾里面， 所以我们的心在矛盾里面， 在无量心里面，所有的矛盾可以解决， 无量心里面所有的矛盾可以解决， 在小小执着分别的心里，所有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小小执着分别的心，所有的矛盾没办法解决， 所以古大俗语， 所以广大所缘， 所以一定要了解广大所缘是一个过程， 一定要了解广大所缘是一个过程， 要了解我们的心的限制，我们是自己做的， 了解我们心的限制自己做， 依照我们的心的范围，依照我们的心的分别， 依照我们心的范围，心的分别， 所以你从哪里开始， 所以你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房间， 从这个房间， 你做你的心的先知，这一个房间， 你做你的心去选择这个房间， 你是为在这个这一间房间里面所有的众生， 思维这个房间所有众生， 所有的有气的， 所有有气的， 所有的有性格， 所有有性格， 所有的有出生的， 所有已出生的， 所有的有孕 有孕的， 所有的女人， 所有女人， 所有的男人， 所有男人， 所有的圣人， 圣人， 所有的凡夫， 凡夫， 所有的天人， 所有天人， 所有的人， 所有人， 所有的恶趣众生， 所有恶趣众生， 一定要相信我们所能够见的 众生比我们所看不到的众生多得多。 一定要想我们见到的众生比我们见到的众生多不多。 所以在这一间房间所有的那些十二个所愿，你是为他们每一个所愿愿他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 所以在这个房间十二个所愿，那你就愿是无敌人、无嗔恨、无痛苦， 带自己在快乐里， 带自己快乐里。 那现在这个房间就是属于净慧， 嗯，现在这个房间属于净慧， 所以你是四位在这个净知之净慧所有的众生，嗯， 所以你四位支持净慧所有众生， 知之这个中心所有的众生， 支持那个中心所有众生， 愿他们有没有敌人， 愿他们没有敌人， 有没有嗔恨， 没有嗔恨，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个知之这个在这个境界感知之这个净慧的众生，他有他的净，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他的亲属，也愿他们快乐。 每个众生支持净慧的众生，父母兄弟姊妹，愿他们快乐。 愿他们没有敌人， 愿他们没有敌人， 没有嗔恨， 愿他们没有嗔恨。 没有痛苦， 无痛苦， 有快乐， 有快乐。 所以这样你扩大你的所愿，慢慢。 所以你这样扩大你的所愿，慢慢。 从哪里开始？从你住的地方开始。 从哪个开始？从你住的地方开始。 现在是这个净慧。 现在就是净慧。 所以这个净慧所有的功法等等，都愿他们四个愿。 所以正会所有护法等等都愿是有四个愿， 愿自己的亲属都四个愿，愿他们的亲属都四个愿， 愿自己的亲属四个愿，愿他们的亲属四个愿。 试试看，这样你的心会不会扩大，会不会觉得越来越舒服。 试下睇下你个心会唔会扩大，觉得越舒服。 你的心，这个净慧的地位，这个地位的净慧的限制，这个净慧的范围，你的心的范围，你自己决定，依照你的主意，一定要了解。 所以你俾你嘅心系喺呢个净慧嘅范围，咁你自己决定你嘅范围。 本来是没有什么固定的范围。 本来心冇咩固定嘅范围。 你的作业在做这个固定的范围。 你嘅作业做呢个固定嘅范围。 所以现在你的作业是在这个房间。 所以而家你嘅作业喺呢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所有的众生， 那个房间所有的众生， 这个房间所有的众生的亲属， 那个房间所有众生的亲属， 这个房间就是净慧，所以这个净慧所有的护法， 所以是这个净慧所有的护法， 你对他们扩大慈无量心。 你对你扩大四无量心， 用自心观的四个愿， 用慈心观的四个愿， 看一看会不会感到别人的好奇和想起。可能如果狗敏感，心有一点定，有一点智慧，你可以看到别人的想心。 如果有啲善心，可以睇到人哋嘅善心。 因为我们的境界不但是靠 今天也是靠我们的作业。 我们平感大姐考平感再考中。 我们已经有讲过。 一定要考中。 好，那现在直接说。 我们也要直接上。 在你的自己的心中范围这个精会 在你的心中一个范围在精会， 你不需要分别每个每个众生，你只是了解 需要分别每个众生，只不过了解 用心了解所有的在这间房间的众生， 用心了解所有的这个房间， 也自己的亲属都快乐，愿他们跟他们的亲属都快乐，愿这个金辉的护法都快乐，跟这个金辉有关系的人都快 乐。那个亲属，亲属的亲属，他的护法都快乐。 什么是快乐？ 那个快乐， 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痛苦，只是快乐。 无敌也无嗔恨，无痛苦，呢个快乐。 所以不会有恼， 唔会有恼。 因为不会有恼，所以会有慈悲。 唔会有恼就有慈悲。 慈悲跟恼不会在一起。 慈悲同恼唔会喺埋一齐。 现在下一个部分在家可以练习， 有没有感到顺咨询官顺进步的气在这个房间，有没有感到， 有没有感觉到顺时三观顺正到的气在这个房间， 顺如果有敏感，可以感到越来越清楚。 如果敏感，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 可以深入清净的境界。 可以深入清净的境界。 这个清净的境界不是属于你，是属于法。 清净境界不是属于你，是属于法。 在这个境界能够完全放松。 所以这个境界可以完全放松。 能够忍烦恼。 能够引发到 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烦恼， 众生的烦恼， 众生的烦恼。 就是净土法门。 那个净土法。 那现在这个净慧是在哪里？ 净慧还是净土？ 我们在新街的部分叫做 三家楼饭店， 元老。 元老。 我自己香港的地理不太好，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我原来就是金辉的附近，就是定池站，就是燕东市，就是卡路里中心，就是林院士，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所以不管你们是出现什么乡，你们就注意十个愿。 你出现咩障，咁就咩相都可以观注意喺四个愿。 了解这个你们的境界，你们的心自己决定，本来是没有什么限制，心的限制我们自己，我们的作业。 本来心冇任何限制，都限制咗自己有啲作意。 那你注意原谅送一切原谅的众生，一切原谅的众生，一切原谅的有气的，一切原谅的有出生的，一切原谅的有心渴的，一切原谅的有无厌的，一切原谅的女人男人，一切原谅的生人跟放夫，一切原谅的天人人跟恶气众生，愿他们设的愿。如果你觉得满意，你的心能够扩大，你的上气你送着全部原谅，那你说能够相得境界，观想山还是观想那些大虾什么都好，哪里你观想哪边有十个愿。然后这个愿望是在哪里？是在心间。新界是在哪里？是在香港。香港是在哪里？是在大中国。大中国是在哪里？是在亚洲。亚洲是在哪里？是在这个我们的小小的地球。这个小小的地球是在哪里？在我们的那个太阳系统。这个太阳系统是在哪里？就是在佛陀。这个佛度是在无量无量无量无量无量无量世界西东，开始从前面就是东方，后面就是西方，然后右边就是南方，周边就是东方，然后水方向就是东南，等等绕一圈，上下一切众生十二个所愿，愿他们快乐。有呢四个愿。这样修。那如果习惯这样扩大所愿，那下个部分就是修定。宣誓一个人哦，下次我说你，不过现在你们有一个星期，多练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 那一个星期可以多练习，下个星期我们也可以看自信经，了解那个国大所愿，你可以用不动样的道理，自信经是用也不重要的道理，了解一切众生没有例外，如果你不做例外，你的心变成无量，你做例外，那已经是靠你的小小分别心，因为你是用这个不做例外的自心观，所以你是顺佛陀的境界， 可愿一切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世界平等，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我他无量众生在小小分别心度不了，念佛度不了，不过在他的无量心可以度得了。所以佛陀的境界是属于无量心，无量心是属于无量世界、无量法、无量众生、无量调伏、无量调伏方便，因为他的作意是没有作意，他只是翻念众生，依照他们的习气，依照他们的愿，所以依照他们的习气，依照他们的业，他就用适合的方便度他们。这是佛陀的伟大，我们没有，目前没有办法这样做。不过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我们深入清净化的过程。那现在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一起诵般若波罗蜜心经。 好， 然后就结束，下个星期就继续修。不过在家里要多多练习，如果不练习那就没有办法，多多练习。那我们变成自行观修行，就是变成我们的法门，我们的法门跟我们要变成一样。如果是不一样，那还没有跟法门相信相应。 OK， 好，要是给分钟休息几分钟。